若被父王知道，你我吃罪不起呀。 只要我们不是父王，怎会知道啊？ 共产建国又有什么？ 我看共产军大姐的话为共的好。 你呀就是胆小。 这位姐姐，我们快快破开云雾吧。 慢着， 大姐大姐， 你爸直破头看片刻 晓得。 Thank you.

道，孝顺有礼。 罢了。 还是孝顺有何吩咐？ 你不儿上啦。 这可使不得，若被余弟知道，小生吃罪不起。 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又不连累你遭殃。 小生遵命，但不知怎样行事。 就请公公简记行事。 是是，啊，辛苦。我看你还是要改扮一个村姑模样才好。 多谢公公。 我徒弟神，徒弟神，怎样相继行好事？要改扮一个庄稼人。 心中 两次拦阻于我，是何道理？ 呀呀，翠，自古道大路通天，过走过遍，难道是你走得我连站都站不得我？ 是啊，就请大姐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嗯，于此请。 请。大姐，你重量我一把。 你卷被包裹，手拿雨伞，心中有事，慌里慌张，重量我一把。 哎，我。 我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么？ 我重量他一把。也未可知，大姐，我们二字在起， 起。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家住那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大姐呀。家住哪里？要往哪道而

老汉我要讨饶你们九三重。天色不早，老汉我要告辞了。 宋公公， 哎，民宋。 之上明明写着董云一人，日记两字。 Hey, hey, hey.

只听他不恨不痛低头说，真是苦尽是让 心 玉儿啊玉儿，你又在做什么啊？长亭空冰儿咋用相见风沙彩虹，牛女心恨他太空，那朵月圆 人间 thank you。 季芳。听众朋友，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西厢记》，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双列记》《夸父》。 去从天